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六章门钥匙第十二集。外面很寒冷，月亮还高高的挂在天上，只有他们右边的地平线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灰绿色，显示着黎明正在渐渐到来。哈利一直在琢磨成千上万的巫师赶去观看魁地奇世界杯的事，便快走几步赶上维斯莱先生。 您说大家怎样才能赶到那儿而不引起麻花的注意呢？ 他问。 组织工作真是困难重重。 维斯莱先生叹了口气。 主要问题是大约有10万巫师要来观看世界杯，我们当然找不到一个能容纳这么多人的魔法场地，有些地方是麻瓜们进不去的，但是想象一下，怎么可能把10万巫师都塞进对角巷或就有3/4站台呢？所以我们不得不找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并采取一切防备麻瓜的措施。整个部里为这件事忙了好几个月。首先，当然了，必须把大家到达的时间错开，球票便宜的人只好提前2个星期赶到。一部分人使用麻瓜的交通工具，但人数有限，我们不能让太多的人塞满麻瓜的公共汽车和火车。你别忘了，世界各地都有巫师赶来。当然还有些人用幻影显形，但必须规定一些安全的地方让他们显形，远离所有的麻瓜。我想附近大概正好有座树林用作幻影显形的落脚点。对于那些不愿意或不会幻影显形的人，我们就使用门钥匙。这玩意儿的作用是在规定时间内把巫师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一次可以运送一大批人。在英国各地投放了200把门钥匙，离我们最近的一把就在白幼山的山顶上，我们现在就是去那里。 维斯莱先生指着前方，奥特里圣卡齐布尔村的后面耸立着大片阴影。 门钥匙是什么样的东西？ 哈利好奇地问。 啊，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维斯莱先生说。 当然，都是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这样麻瓜就不会把它们捡起来摆弄，他们会以为这是别人胡乱丢弃的。 他们步履艰难地顺着黑暗潮湿的小路朝村庄的方向走去，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穿过村庄时，天色慢慢地亮了一些，原先的漆黑一片逐渐变成了深蓝色。哈利的手脚都冻僵了，维斯莱先生不停地看表。他们开始爬白幼山了，脚下不时被隐蔽的兔子洞绊一下，或者踩在黑漆漆厚墩墩的草团上打滑，根本匀不出气来说话。哈利每喘一口气都觉得胸口一阵刺痛，双腿也渐渐挪不开步子了。就在这时，他发现终于踏在了平地上。 哟， 维斯莱先生摘下眼镜，用身上的球衣擦着，气喘吁吁地说。 不错，我们到得很准时，还有10分钟。 赫敏最后一个登上山顶，他的一只手紧紧揪住衣襟。 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门钥匙。 维斯莱先生说着，戴上眼镜，眯着眼睛在地上巡视。 不会很大，快找一找。 大家散开，分头寻找。可是，他们刚找了2-3分钟，就有一个喊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哎，在这儿，亚瑟！过来，儿子，我们找到了。 在山顶的另一边，星光闪烁的夜空衬托着两个高高的身影。 哦，阿莫斯！ 维斯莱先生说，笑着大步走向那个喊他的男人，其他人跟了上去。维斯莱先生和一个长着棕色短胡子的红脸庞巫师握了握手，那人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个东西，像是一只发了霉的旧靴子，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阿莫斯·迭格里。 维斯莱先生说， 他在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工作。啊，这是他的儿子塞德里克，我想你们都认识吧。 塞德里克·迪格里大约17岁，是一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在霍格沃茨，他是赫奇帕奇学院魁地奇球队的队长兼找球手。 嗨，你们好， 塞德里克说，转头望着大家。 嗨 嗨， 每个人都应了声嗨，但弗雷德和乔治没有吭气，只是点了点头。去年，塞德里克在第一场魁地奇比赛中打败了他们格兰芬多队，这对双胞胎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原谅他。 哎，走过来很远吧，亚瑟？ 塞德里克的父亲问道。 啊，还好， 维斯莱先生说， 我们就住在村庄的那一边，你们呢？哎，2点钟就起床了，是不是，塞德？哎，不瞒你说，我真愿意他早点通过幻影显形考试。不过没什么可抱怨的，魁地奇世界杯嘛，绝不能错过，哪怕要付出一口袋金加龙。实际上买票也确实花了那么多钱呢。不过我总算对付下来了，还不算太难。 阿姆斯·迪格里和蔼地望着周围的维斯莱家三兄弟，哈利、赫敏和金尼。 亚瑟，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哦，不，红头发的才是。 维斯兰先生把自己的孩子一一指出。 这是赫敏，罗恩的朋友。啊，这是哈利，也是罗恩的朋友。哦，天哪！ 阿莫斯·迪格里说，眼睛一下子睁得溜圆。 哈利，哈利波特？ 是的。 哈利说，哈利已经习惯了人们初次和他见面时总是好奇地盯着他，也习惯了他们立刻把目光投向他额头上的伤疤，但这总是让他感到很不自在。 当然了，赛德谈到过你， 阿莫斯·迪格里说， 他告诉了我们去年他和你比赛的事。我对他说，我说，赛德，这件事等你老了可以讲给你的孙子们听，很了不起，你打败了哈利波特。 哈利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就什么也没说。弗雷德和乔治又都皱起了眉头，塞德里克显得有点尴尬。 哈利从扫帚上掉下来了，爸爸， 他小声地嘟囔说， 我告诉过你的，是一次意外事故。 是啊，可是你没有跳下来，对不对？ 阿莫斯亲切地大声说，一边拍了拍儿子的后背。 哎，我们的赛德总是这么谦虚，总是一副绅士风度。哎，但赢的人总是最棒的，我敢肯定哈利也会这么说的，是吗？哎，一个从扫帚上掉了下来，另一个稳稳地待在上面。你不需要具备天才的脑瓜，就能说出谁是更出色的球员。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维斯莱先生赶紧说道，把怀表又掏出来看了看。 你知道我们还要等什么人吗，阿莫斯？不用了。洛夫古特一家一星期前就到了那里，福希特一家没有弄到票。 迪格里先生说， 这片地区没有别人了，是吧？据我所知是没有了。 维斯莱先生说， 好了，还有1分钟，我们应该各就各位了。 他转脸看着哈利和赫敏， 你们只要碰到门钥匙，就这样伸出一根手指就行。 由于大家都背着鼓鼓囊囊的大背包，9个人好不容易才围拢在阿莫斯·迪格里拿着的那只旧靴子周围。他们站在那里紧紧地围成一圈，一阵清冷的微风吹过山顶，没有人说话。哈利突然想到，如果这时恰巧有个麻瓜从这里走过，这情景该是多么怪异。 九个人，其中两个还是大人，在昏暗的光线中抓着这只破破烂烂的旧靴子，静静地等待着。 三， 维斯莱先生一只眼睛盯着怀表，低声念道： 二，一。 说时迟，那时快，哈利觉得似乎有一个钩子在他肚脐眼后面，以无法抵挡的势头猛地向前一勾，他便双脚离地飞起来了。他可以感觉到罗恩和赫敏在他两边，肩膀与他的撞到一起，他们一阵风似的向前疾飞，眼前什么也看不清。哈利的食指紧紧粘在靴子上，好像那靴子具有一股磁力似的，把他拉过去拉过去，然后他的双脚重重地落到地上，罗恩踉踉跄跄地撞在他身上，他摔倒了，啪的一声，门钥匙落到他脑袋边的地上。哈利抬起头来，只有维斯莱先生、迪格里先生和塞德里克还站着，但也是一副被风吹得披头散发、歪歪斜斜的样子，其他人都跌在了地上。 5:07，来自白幼山。 只听一个声音说道：